我国运动员在201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。本次锦标赛从4月23号到30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。金国香参加女子举重75公斤以上级比赛，分别获得挺举项目冠军和抓举项目亚军，总成绩名列第一，夺得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。此外，梁春华参加女子举重48公斤级比赛，荣获挺举项目冠军，总成绩名列第二，获得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。